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情满中秋，汇聚北广，假日不停，折扣不停。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，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，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，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啊！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您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民以食为天呐，这个其他的一些辅食呢，可能每天都有所变化， 是 哈，什么肉类啊、菜类啊，这个丰富多彩。但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哈，一个是米饭，一个是面，这个每顿饭几乎都要吃啊。 是啊，北京人叫一日三餐，一日三餐呢，餐餐离不开的是什么呢？米饭面条。 对， 哎，咱可以一顿不吃米饭，两顿不吃米饭，但是让您连续3天不吃，可能就觉得有点心里没着没落的。 没错，虽然说这个南方人更爱吃米饭哈，但是呢，这个北方人呢，现在南北呢都融合了， 饮食其实差异越来越小。 对， 可能各地还有特方菜肴，但是你从米面这个角度来说，基本没区别了， 离不开， 对， 离不开。所以呢，大家呢一入口哈就知道，哎，这面怎么样，这米怎么样。咱们就说这个米哈，你像南北呢，它由于气候啊、环境啊、土壤啊、水啊等等原因吧，它就是不一样啊。 对呀，你看啊，就南方也好，北方也好，南方也有种大米的，北方也有种大米的，但是一说南方叫什么两季、三季，一年收两季、三季，可是一说吃哪儿的大米好吃，那么一想到呢，伸出手指头奔东北， 东北的 黑土地。 对， 哎，说东北的哪儿好吃，奔那个黑龙江啊，那个五常大米啊，驰名天下，有这种感觉。那真的好吃的大米呢，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哈，我自己的口感非常喜欢，吃还得就是吃五常大米， 没错， 就吃五常那个稻花香那个香味儿，哎呦， 是， 就是蒸出那个米饭，真的让人多吃点， 啊，没错。其实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啊，这是公认的好啊，可能这个国内外人都知道它好， 是， 但是实际上呢，你说它能有那么多吗？是吧，这个各种啊什么这个市面上啊都说我这是五常大米，因为它确实好吃， 哎， 但是能有那么多吗？ 五常是多大地儿，我一跟您说就明白了啊。您看全国各地各大超市里都有卖五常大米的，五常啊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那么一个县，哎，但是一个县城能有多大， 就是 五常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县， 啊， 它能有多大的地方。所以您刚才一说这个问题，就是处处都卖五常大米，但是您能选到真的五常大米，吃到地道的五常稻花香，太难了。 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哈，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，要说吃大米咱们就吃东北的， 是的， 是，要说吃东北的什么大米好，很多人就说了，五常大米啊， 五常好吃 啊，五常稻花香，是吧， 是的。 但是呢，你说五常稻米呢没有那么多，很多人在市面上买啊，说句真心话经常打眼， 是。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稻花香的米啊，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说头的。 对，龙源五常稻花香的大米，人家这上面呢有非常明确的地理标志产品，哎，也是直接有标识的，所以这也是认证的。而且呢，今天给大家吃的呢还是五常稻花香的新米， 哎， 新米上市，这跟大家来说啊，得着囤一次的机会挺难的。我们这东西其实断货都有一段时间了，终于新米上市了啊，跟大家来尝个鲜儿，抢个鲜儿。 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东北的 五常稻花香米的话呢啊，今天呢是一个机会， 非常好。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，总体来讲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。 那是啊，您看咱们这一包是五斤这么一包啊，五斤一袋。一共给大家几袋呢？一共给大家有六大袋的组合，六大袋五常稻花香。然后呢，多少钱呢？市场上这个可能也得真的好的五常，就是咱们说这个米吧，您要去买的呢，也得买到这个五六百块钱啊，甚至六七百块钱了。咱们今天呢，299，不到300块钱。六包带走，六包这可就是30斤了啊！平均下来，一斤不到10块钱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特别再送大家两包，再送您10斤，也就是买30斤送10斤，都是5斤独立包装，一共拿回去呢是8包，每包都是5斤，5斤就这样，就5×8，40斤，40斤大米，咱们还是299给您运到家里，给您运上楼去，都给您送到家门口。这平均合下来1斤呢7块多钱，吃地道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。这对大家来说真的是捡漏的机会 啊，真是合适 啊。是啊， 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吃真正的五常大米的话呢，今天是一个机会啊。 是的，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，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另外，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-015-5151呢，就可以获得30分的积分，以后呢可以当现金来使用。刚才这个电话呢一拨呀，很多朋友都在拨打啊。 是， 现在电话非常的紧张。 嗯， 那如果大家呢通过微信下单也是可以的，您呢打一个北广购物或者是北广生活时间，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北广商城进行购买哈。有问题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服务为您来解答。 是的， 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那么说到今天这个是正宗的五常大米，而且是新米上市。 是的，刚才呢老朋友您一直吃咱们五常大米的，您赶紧打电话就可以定了。 对， 我相信有很多的新朋友说，哎，你们这五常大米到底怎么好啊，你们这怎么让大家放心啊，你们这米又跟其他的五常米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跟大家慢慢咱们说的说的哈。首先呢，第一啊，保证这是真正的五常米。为什么说五常？五常在这个黑龙江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县。那么这个县这个地方由于特殊的环境，它当地您知道吗？首先那个黑土地的土好，这个土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人算过哈，拿那尺子往底下一扎，那黑土的黑的厚的地儿能达到1米。 哇、 所以呢这 土非常深。 为什么那土是黑的？说黑的是有劲儿吗？这叫做腐殖土，又叫做腐殖质。腐殖质是来源什么呢？大地当中的一些原来的一些草木呀，一些树木啊，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在里面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所以呢就有点说咱们平时还得买那土做农家肥呢，人家相当于直接在肥上长，你想这东西长出来它能难吃得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点，土地的肥力很好。第二点呢，因为它很靠北，很靠北呢，它的生长速度就很慢，所以在五常啊这地区平均下来呢，一年就这么一季稻，而且这一季稻叫盐啃芽。盐啃芽什么意思？那地儿的无霜期呢，一年大概就这么140-150天，而且这个稻子的生长呢，也得生长到140-150天左右，它才能够长成啊。所以足足生长啊，得5-6个月的这个时间。你这样下来，你这个大米生长缓慢，营养里边的内含物质积累的丰富，然后本身的土地又非常的肥沃，再加上那边水系非常的丰富，它的水的灌溉又非常的清澈，有点那种山泉水渠灌溉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龙凤山核心这个产地的地方，您就能吃到好的大米。这只是说这个土地好，土地好之外，还得有好的米种。 还得有好的米种。五常的本地的大米啊，也有一些原来的一些，比如说各个的本地的品种。但是这为什么大家说五常稻花香听出这个名字来呢？五常的稻花香是一个非常好的米种，也是咱们说水稻杂交出来的米种。这个米种好是什么呢？它的香气足。第一，闻那个味儿，这米啊不用上锅蒸，就碾下来之后，你就闻到一种稻米香味儿。有人说，这个吃米饭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看那个什么日本人喜欢就白嘴就能吃米饭，拿个纳豆一和就能吃米饭，说那米饭有那么好吃吗？真的，您要吃地道的五常稻花香，一试啊，一筷子夹下去，在嘴里去咀嚼，什么都不用嚼，完全释放出一种天然的谷物的稻米香啊！我就看那稻米香那个感觉，就带你就是。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我相信大家都有那种感觉。 我就发现尝这米啊，就是它回味啊，有一种那种甘甜的感觉， 哎， 有种回甘的感觉， 哎，这个味儿就出来了，闻着就有那个味儿，放在嘴里一咀嚼，嚼不了两口，全是那个味儿。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热锅电饭锅那一掀，那个米味儿那整个散出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，咱们叫白嘴能吃两大碗。 没错，可以说这个焖米饭呢是那种甜香软糯， 哎， 是吧？如果煮粥的话呢，是那种稠的、黏的，而且还特别的清香。 那个清香米香劲儿就别提了。 对， 它还有一个，它就是那个米啊，咱们说那五常稻花香那米蒸出来，它好看，它可人啊，它惹人疼，放在嘴里一咬，又有弹性，又好吃又香，就是这样的一个 好米。没错，没错。真的是，它是粒粒特别的饱满，啊， 对， 而且就像您说的，有时候都说不出来，就是它保留了米饭的那种香气，就小时候我们吃米饭那种香气，啊。 这个稻花香这个品种本身就香，再在这黑土地在五常这儿长，它就能长得更香。但是还有一点，今天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稻花香，还有不一样的是哪儿呢？咱们的加工方式，加工方式以前的大米啊，都会给您什么呢？抛光啊。给您过度的加工，这个过度的加工碾米啊磨米的时候，这个过度加工呢就造成米当中的很多东西流失。你比如说过度加工大米会造成它的 B 族维生素流失，过度加工稻米会造成米当中那个营养那个胚芽，哎，你看那米是不是挖一个小圈，小圈里边其实有一个小芽头的啊，把那胚芽就没了，其实很多米里的营养反而在那胚芽。所以呢我们没有过度加工啊，这个米呢很大限度上还保留了完整的胚芽，而且在这个米过程当中呢，告诉您没有掺杂，没有勾兑，没有防腐剂，就是纯纯的大米香，这您吃出来就更放心了。所以好山好水好土好气候，再加上好米种，再加上好的工艺，再加上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新米。 对， 我说这时候怎么叫新米呢？我跟您说啊，稻花香在五常啊每年十一月份左右才开始收割，您再放到谷仓当中，再随吃随碾，随吃随碾啊！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吃的就是2020年的时候下来这阵米，这才叫新米，这您吃着没毛病，没问题。我们这是什么呢？真正2020年十一月份刚下来这个五常稻花香，没有脱壳。然后呢，直接今天是直接什么时候灌什么给大家脱壳。您现在才过着几个月这么时间呢，所以您吃的是2020年真正新打下来那个稻子，再给您脱壳成的米，这才叫真正的新米。 你看这个理想说这么多，我都没有什么补充的了，我都是马上就都想吃一碗的热腾腾的五常的稻花香了啊。另外呢，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啊，如果您平时没怎么吃的话呢，今天呢是普通米的价格，您拿到的是五常大米。 对，这才跟大家真的说一点，这五常稻花香的米，大家到网上去或者到任何的您的超市里面去看，正规的地方有卖五常的，有地理标志的这些米。我跟您说啊，如果是五常的稻花香这个米，它的价格在什么区间呢？15到20块钱，一点咱不打埋伏的。可是今天咱们多少钱呢？相当于啊，7块多钱一斤。7块多钱一斤呢，您就是买普通大米的一个概念，对吧？您买的是新的五常稻花香，当年的新米啊。而且呢，咱们在这儿跟大家多说两句呢，您如果赶上今儿这机会了，可以多买点，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。 那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比较合算啊，咱们是五常的稻花香的米啊，咱们是2.5千克啊，一袋，也就是5斤一袋，咱们给大家一共是8袋， 是的， 就是40斤， 是的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组合价格是299，这个价格啊是比较合适的，因为关键吃的是五常稻花香啊， 五常稻花香， 所以我们的订购热线呢，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刑满中秋，